坤国际，工装一点通。 冠坤国际怎么能保证对建筑的设计既美观又实用呢？ 冠坤国际的设计师都是正规院校的设计专业毕业，主力设计团队都具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，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。设计方面，冠坤国际追求以人为本，充分考虑每一位业主不同的文化背景，每一个公司的经营诉求，个人的风格喜好，对各种风格的设计能够熟练的运用，在方案考虑上能够思路清晰的把整体风格控制好。冠坤国际讲究的是实用是设计的基础，注重每一个装修细节，并且能够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出装修的效果图，让装修的效果在装修前就能够让您直观的看到，并所见即所得。冠坤国际期待与您携手，用每一份精心设计的工程为您的企业运营保驾护航。详情登录冠坤国际的微信订阅号冠坤国际，冠是冠军的冠，坤是乾坤的坤，冠坤国际，或致电0605648050 5646-8051。 上最神奇的东西，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 轻轻翻来一首歌， 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是怎样的孤独，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，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，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，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拿着你给的照片，熟悉的那一条街，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，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，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，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这首《好久不见》一定是很多人的歌单里面经常会巡回播放的一首歌曲。有那么一个人，好久不见，也许在街角的咖啡店再次的见面，到底会怎么样呢？这也正是应验了萧亚轩的那一首歌吧，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或许有一些歌曲喜欢是没有理由的，继续来听到范文芳和张信哲，别让情两难。 色渐长枯 狂，偏偏是我为爱逃亡，醉在异乡。 莫非天不许人之宽，幸福由身边流传，心好乱，谁把梦锁上。 有人为情伤，失去重伤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。谁才是今生盼望，不曾去想象。有人为情忙，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。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对命运投降。别让情两难，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或多伤。 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江美琪演唱的《双手的温柔》。

是来自黄莺莺演唱的《哭砂》，由林秋离作词，熊美玲作曲，收录在她1990年的个人专辑《让爱自由》当中，并且被很多的歌手重新翻唱了很多次。舒雅的第六感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，来自罗大佑《亚细亚的孤儿》。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，往事的脸孔有红色的雾里，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，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，亚细亚的孤儿在风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，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，亲爱的孩子，你为何哭泣？多少那解不开的问题，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的叹息，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，亲爱的母亲，这是什么道理？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弘扬文明诚信，服务大众万家。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5年荣誉，承载一流品牌家具、家居、建材、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，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。买家具、选建材、找家装，就来盛通家居广场。购物到盛通，家和万事兴。地址：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，电话89369998。 爸，你车保险续了吗？没续的话，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吧。现在周年庆，续保延保都送大米鸭蛋。 咋去啊？ 导航北京安阳伟业，电话83790100。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首届庙会倒计时啦！踩高跷、唱大戏、恐龙展、滑雪场、风车墙，还有各地美食，让您找到儿时过年的味道。正月初1到15，我们期待您的光临。市场内商铺火热招商，咨询热线03123877772。龙盛市场年货大集于1月12日至2月12日正式开集了，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年货大集。 现成邀烟酒类、食品类、日用百货类、礼品类等商家入座。 地址：金生路大明山庄南200米，电话6035-6966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音乐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下多一秒钟，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，我会愿意放下所有，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。幸福只剩一杯沙漏，眼睁睁看着一步步甜蜜不会再有，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都现在竟像是无足奢求。我已开始练习，开始慢慢着急，着急这世界没有你，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，难道数几次的爱该怎么继续？我天天练习，天天都会熟悉，在没有你的城市里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。剩一杯沙漏，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，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足奢求。我已开始练习，开始慢慢着急，着急这世界没有你，已经和说好不哭泣，难道数几次的爱该怎么继续？我天天练习，天天都会熟悉，在没有你的城市里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 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。爱是一万多情的胜利，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，是说好一起闯出去，怎能剩我一人回去回去。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，这世界没有你，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，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。我天天练习天天都熟悉，在没有你的城市里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。 练习来自刘德华，由李安修、王玉宗填词，黎沸辉作曲，被收录在刘德华2002年发行的专辑《美丽的一天》当中。这首歌曲呢，也是根据一个非常感人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。诗雅的第六感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两位呢，声音都非常的有特点，也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歌手。来听到的是柯以敏和林志炫演唱的《爱我》。 变得贫穷，在人世中少你左右，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。 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年终回馈有好礼，长安瑞星 M90 全系直降5000元，空间有你，安全有我，只需62900元，新商务轻客开回家。详情请拨打咨询热线400-088-6666。 房山国盛电器开年疯抢，双节同庆，价格低，礼品多，更有超值罗森便利店购物卡相送。房山店地址：房山区城关南大街51号，电话89331713。良乡店地址：良乡古城南大街良辰百货1层北侧，电话60350660。 我的天哪！ 咋了？ 不是。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？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，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儿有卖的呀？ 就在良乡北路园，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-1011-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 斯图加特携手好音乐959，为您的爱车排忧解难。春节来临之际，斯图加特推出超值清洗套餐，只需399，内饰全面清理，蒸汽杀菌，还送打蜡哟。团购电话400-070-8889，400-070-8889。 国一国二限行宅在家，不如置换一台吉利车，让你感受车外是北京，车内是北欧。现大兴店京城月，房山店沃德龙顶，免费为您评估座驾。详询大兴店61240788，房山店8030858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有去尽消磨。无语问苍天，到底到底这是谁的错？ 送走你回了家那一天，不是把我自己恨自己骂，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对着你把心来问，让你看上一个明白，但我心里可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我的眼泪为了你流，我的眉毛为了你擦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那一送走你回来家那一天，不是把我自己恨自己骂，只怪我当时没有把你留下，对着你把心来问，让你看上一个明白，看我心里可有他。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，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我的眼泪为了你流，我的眉毛为了你擦，从来不是为了他。 装傻，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？我才懒得给你解药，反正你爱来这一套，为爱情折腰，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？

些人，和他结婚却是另一个人。他还不算是坏人，只怪太多人太无能，每个人都苦闷。 随风而飞，

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世界知道为何我们相遇，难道是缘分？难道是天意？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、yeah, yeah, 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 先交会爱，如果走得够远，应该也会跟幸福相见。承诺常常很像蝴蝶，美丽的飞，盘旋让我不解。但我相信你给我的誓言，就像一定会来的春天。我始终带着你爱的微笑，一路上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不小心当泪划破嘴角，就用你握过的手抹掉。再多的风景也从不停靠，只心寻找我遗失的美好。就是谁都替代不 风景在后退，空荡荡的车厢里，你的脸紧靠着我的肩，安心的睡了。如果什么都会变，还能不能例外想着但这样甜蜜的重量，守着你到终点。虽然我还不知道到达幸福最快速的路线，虽然我不能解释，但时间终于会证明一切。 Baby， 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直到我微笑的闭上眼，闪过心里最后的画面，我还是蓝天里的你。 yeah, yeah， 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渴望一直守护一个人的房间，感觉让我邀请你一起去看一看永远。 yeah, yeah， 浮浮沉沉的心，有多少失恋，只希望我怀里是一个没有风没有雨小小的世界。如果什么都会变，爱一定能例外在你和我和天空的面前许下一个预言。虽然我还不知道到达幸福最快速的路线，虽然我不能解释，但时间终于会证明一切。 Baby， 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直到我微笑的闭上眼，闪过心里最后的画面，还是蓝天里的你。 yeah, yeah， 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渴望一直守护一个人的感觉，让我邀请你一起去看一看永远。短短的旅程，长长的一辈子，从此你的每一天都让爱，都让我陪着你一起走，无论最后是什么时候，一直到我们都走不动，爱上了一个人，不再是一个人，紧紧牵着你的手。 Ooh, yeah, yeah， 那个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直到我微笑的闭上眼，闪过心里最后的画面。

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 真情真美，真如一池春水，风吹点点涟漪，感受细致入微。 痴心无罪，付出没有不对，就算一生一世从此相依相随， 不必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贴上轮回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全 在乎是谁，反转是是非非，把前程做白纸，贴上原味。 我们都愿意给，只要爱的纯粹，就算有苦 总是在转身以后才发现梦已远走，熟悉依旧，却隔着遥远的距离。追逐里萍水相逢，随青春停停走走，你我的梦随着人潮擦肩而过。天亮的时候，我的心还在梦游，未曾结束昨夜深情的回眸。是你我都想拥有，在青春路上相互回眸那一刻，爱情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也曾想要珍惜那激动，只是握不住彼此不同方向的手。你我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也曾留下动人的传说，是否还能够为我等待，为你停留？ 159元，1月8日之前到店消费，提959只需39，再送20元代金券。地址：良乡瑞城广场5层国泰商厦对面。订餐电话同步微信：13121289966。

会记心底。哦，我的老朋友，你无论在哪里，我要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，时时刻刻将真情放心头，日日夜夜在祝福和思念，快快乐乐相伴到明天。我要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，手挽着手在阳光下走，充满激情的心它不疲倦，天天相伴到永远。 夏天。